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7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公众溜冰场及电影院维持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新增6656宗确诊，多8人离世。港铁调查列车油麻地站严重事故，涉路轨护栏装置移位。G20 峰会宣言，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9，2022年11月17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施政报告咧，早前就提到话扩大呢个青年宿舍计划啦。其实青年宿舍计划都推出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之前就系由政府咧全数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咧，喺一啲未尽其用嘅土地上面咧兴建啲青年宿舍。咁啊起好之后咧，就由非政府机构咧系以自负盈亏嘅形式去营运嘅，咁啊有7个嘅项目啦，其中喺2020年咧，大埔宝香街嗰个青年宿舍项目咧就已经系落成启用噶啦。咁而家话扩大青年宿舍计划系点做呢？就系、是、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咧，系租用一啲合适嘅酒店同埋旅馆，将佢哋嘅一啲房咧系变做青年宿舍嘅用途。就目标咧喺5年之内咧系提供额外大约3000个青年宿舍嘅宿位。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尋日都同一啲有興趣參加呢個計劃嘅人士去講解啦，就話計劃係為期5年啦，租金係唔多過同區住宅嘅60%，開放俾18至30歲嘅在職青年，仲有啲限制嘅，月薪上限25000元，資產唔多過380000元。你自己點睇？係咪都叫做幫到呢一啲即係最有需要嘅一啲青年咧？咁18723D 咧，就點睇呢一個合適嘅酒店同旅館，將一啲房改做青年宿舍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前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早晨， 早晨啊，早晨，早晨， 早晨，管浩明。头先提到话扩大呢个青年宿舍嘅计划嘅，就话一啲合适嘅酒店旅馆咧都会即系考虑咧，睇下可以转做一啲青年宿舍嘅用途。5年内希望多3000个宿位，点睇整体呢个计划咧？ 我諗都係好嘅，因為我理解講咧就依個係一個暫時性計劃嚟嘅，即係為期係5年啦最多。咁所以咧就我諗主要係政府可能考慮到之前有啲青年宿舍咧比較上喺進度上面慢一啲，咁所以咧今屆政府想提足提量咧，可能就用咗依個方法，就唔需要喺個起嘅當中咧嚇，因為比較漫長嘅路 係。之前用嗰隻嘅方法咧，就係、是直情係要個非政府機構係要起埋嗰個嘅青年宿舍啊。 冇錯。 當初你哋譬如你自己代表聖公會，當時有冇人話考慮過用呢一個方式起一啲青年宿舍嘅咧？而當中有個考慮係咪都了解到可能會真係有啲程序令到個進度會慢一啲嘅咧？當時了解都係點樣嘅？ 其實應該咁講嘅，我哋個青年宿舍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因為當時候我哋考慮到咧，希望要做一個長幼共融嘅。咁你知道青年宿舍如果單一嘅，依家其實新嘅青年宿舍嗰啲要求有啲嘅時數啊，做一啲嘅其他嘢咁樣。當時候我哋都考慮咗一個長幼共融，咁所以咧，我哋會下低嗰24面咧，就起一間嘅老人院啦。咁上邊咧，我哋就會有青年宿舍喺度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因為跨咗2個局咧，咁我相信應該咁講，上屆政府嘅時候咧，嗰2個局咧就可能有啲嘢嘅上面嘅協調上面啦，咁啊令到嗰個情況我哋拖得比較耐啲。我見到依屆政府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咁樣去做噶啦，咁希望我哋盡快可以做到啦。咁另外我見到以往困難，其實應該咁講咧，就上層嘅官員咧其實都好幫手嘅，不過去到中層嘅官員咧，好多時候咧佢哋都按照本天書辦事咧，咁嗰個時間真係拖得比較耐一啲。 今次話擴大去到酒店或者旅館嘅房都可以係發展咗一個青年宿舍嘅宿位，咁你覺得係咪即係總體嚟講，你覺得成個進度會快翻好多啦？點睇嗰個好處咧？同埋頭先提到5年期嗰樣嘢嘅，又足唔足夠咧？ 嗱，我諗好處就係話，因為佢唔需要起啦，即係如果酒店願意嘅話，佢只要可能做一啲嘅少少嘅改裝啊，或者其他嘢，咁啊應該可以用得到噶啦。咁當然啦，琴日我都聽到業界可能話吸引力夠唔夠啊，嗰樣嘢，咁呢個可能要再去同你哋傾一傾啦。咁呢個好處啦。咁另外，我覺得可能呢個係補咗一個中間個 gap 啦，因為大家知道，如果係按照舊嘅嗰個七個嚟講咧，咁其實仲有剩低嗰五個咧，咁我相信你起一個青年宿舍，其實都起碼要三至五年嘅時間，咁變咗依度，我係相信政府將補咗依個時間。如果唔係青年，可能有啲人話我等到中年啦，都未上到去依個青年宿舍啦。 即係所以長遠嘅目標都係用翻成棟長遠去做青年宿舍，而呢一個酒店轉到青年宿舍係一個短暫補位嘅作用嘅。你理解？ 我相信一定係嘅，因為我哋個青年宿舍咧係一個即係自資起嘅咧，即係應該咁講，政府俾我哋錢起嘅啦，係咪？咁但係嗰、那個如果依家依個酒店咧，其實我諗酒店冇可能俾你長遠去用嘅，因為我諗主要就係依家嗰個喺個旅遊相對比較差啲嘅時候咁去用嘅啫。咁變咗喺咁嘅情況。我相信補咗五年之後，希望追翻個五年嘅時間咧，應該係咁嘅嘢。 整體嗰啲唔同嘅條件，譬如話即係嗰個租金唔多過同區住宅嘅六成啦，青年嚟講就簽兩年約啦，至少一年生一年死啦，同埋頭先講到嗰啲月入啊、資產嘅限額啊等等，同唔同意佢個劃線啊去到咁咧？ 應該同我哋以往基本就差唔多都係咁樣嘅、基本上面都係咁樣嘅嚇。 而家我想知道非政府機構咧喺擴大呢個計劃之後咧，係咪要自己揾酒店去傾嘅？ 我相信應該唔係嘅話，因為我琴日就當然我未去同佢傾過，咁但係應該我諗過揾酒店嘅時候，應該政府方面會同佢哋傾嘅，應該就係、是 即係有意參加嘅酒店同有意參加嘅非政府機構係分別舉手，跟住政府就再做一啲調 整。係啦，係啦，做一個 matching 咁樣。 你瞭解有冇話即係政府喺個資助方面係去到幾多嘅咧？因為譬如你話租翻俾青年，那個非政府機構租翻俾青年就係同區租金嘅六成啦。咁但係個酒店租俾個非政府機構未必係呢個價噶嘛，可能係貴啲嘅咁。係咪就係政府資助嗰個差額咧？係點樣嘅？ 依、這個我就真係詳細，我未，因為來知道琴日咧，我就冇去到嗰個簡介會嘅嚇，咁、我可能要再問翻我啲舊同事問一問佢哋嗰個詳情係點樣嘅。不過我相信咧，一定會諗到個方法去解決嘅。我諗最主要就係以我理解，就因為過往嗰啲嘅即係其他嘅我哋做嗰啲單棟式嘅咧，可能真係比較慢咗少少。咁可能政府睇到個青年需要啦，咁就攞咗依個嘅所謂叫做臨時嘅個即係中間嘅方案咁樣。做啦嚇，咁樣啦。 你整體覺得，如果係酒店或者旅館係做一個青年宿舍嘅，你覺得係成棟做好啊，定係撥出部分樓層、部分房去做好啊？同埋喺嗰個區上面、嗰個位置上面，應該係邊一類型嘅地區，或邊啲地區嘅酒店係撥出做呢個青年宿舍合適啲嘅咧？有冇啲諗法咧？ 正常，我覺得應該成棟做好啲嘅嚇，因為佢嗰度都有提供話一啲嘅，譬如其他嘅相關配套嘅嘢啦，係咪？咁如果要約配套嘅嘢，如果你係唔係成棟做啊？譬如可能你係要提供一啲其他幫助青年嘅嘢，咁似乎有啲困難。咁同埋可能如果有其他人喺度嘅時候咧，管理上邊都係有啲嘅問題嘅，我覺得。咁當然啦，如果青年宿舍能夠喺市區啊，梗係最好啦，係咪？咁但係應該我相信酒店嗰啲或者依家嘅旅館，基本上邊應該嚟講都係相對比較方便嘅嚇。 你覺得旅館或者酒店啦參與呢一個計劃嗰個意欲高唔高咧？因為都可能都鎖咗佢哋部分嘅房啦。就算如果佢哋唔係成棟做，一成棟做直情係鎖曬添啦，要五年嘅時間嘅喎。佢哋嚟講可能都有一啲嘅發展計劃噶嘛。你覺得會唔會都佢哋嘅吸引力未必好大咧？ 我就接聽琴日好似旅館業講咧，就應該都係佢哋有啲考慮嘅，因為事實上五年啦，咁我諗仲有一樣問題就當然過往嗰、那個三年嘅時候，我哋都比較唔知道個情況。不過我諗大家都開住呢個比較上希望樂觀啲嘅路去行啦。咁所以五年裏面我相信可能佢哋會考慮嘅就係未來啊，會唔會仲係需要咁樣嘅，即係冇人嚟香港咧咁樣。我諗呢方面可能佢哋會考慮真係多。所以五年嘅時間，我都有啲擔心佢哋肯唔肯真係完全去到租到嗰個三千個單位。 即係如果佢係一個永久式一棟起嘅青年宿舍，同一個酒店轉做青年宿舍，對於個青年嚟講，嗰、那個負擔租金都係同區租金六成嘅。如果係咁樣嘅話， 冇錯，一樣嘅啫，係一樣。 係咪合理咧？你覺得有冇需要有啲調整咧？ 其實最高是依、這個六成就是最高嘅啫。咁當然我哋會希望盡量係少過依個數嘅咁樣。不過問題就係因為自負盈虧嘅營運當中咧，可能喺初期咧就要需要少小心一啲。咁但係慢慢，如果條數係清楚啲咧，我相信係有空間可以減低嘅。 除了話個住屋安排咧，見到政府都話要求啲入住者每年參加400小時嘅社區服務啦，期望非牟利機構咧提供一啲職場講座啊、興趣活動等等嘅。呢個係咪同之前原本嗰個青年宿舍計劃係一樣？而呢啲配套對於青年嚟講，你覺得有冇重要性咧？或者入住嘅人士要滿足呢個要求難唔難咧？ 我諗相信同我哋以往嘅設計一樣，因為我哋咧嗰個仲要掌有共用嘅方法去做嘅。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就係佢去到下低同啲老人家傾下偈啊，做一啲嘅義工服務啊咁樣嘅。咁過往我哋喺個設計裏面咧都有啲嘅，譬如佢哋嘅一啲嘅輔導啊，一啲嘅即係嘢嘅。咁基本上係有嘅。咁我諗同我哋過往嗰個設計就應該都係差唔多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管浩明，同你傾到呢度先。管浩明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前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擴大呢個青年宿舍計劃啦，就係揾一啲嘅合適嘅酒店同旅館，就係資助非政府機構咧租用呢一啲嘅酒店同旅館嘅房啊，咁就係轉做一個青年宿舍嘅用途。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係咪幫到啲青年咧？咁187231，根據報道所講咧，就話尋日都因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都有向一啲有興趣參與計劃嘅一啲與會者講。講解啊嘛，根據呢啲與會者咧向一啲傳媒提供嘅資料咧，就非政府機構咧係擔當一個二房東嘅角色，就向酒店同埋旅館咧係申請租呢啲房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收取青年嘅租金啦，並且負責租務嘅管理同埋提供服務。政府咧就係提供資助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我哋又請到位嘉賓講下就酒店方面嘅中旅維景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張其騰，早晨。 早晨，刘文你好。 早晨，张启腾，你系咪寻日都有系参加呢一个介绍青年宿舍计划嘅简介会啊？ 系啊，琴日我都有出席嘅。咁因为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关于即系将酒店转成即系青年宿舍。咁政府有呢个嘅简介会啦，咁去听一听。 多唔多人参加咧？我想知系咪都系啲因为我见话其实酒店宾馆都可以系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系听啊参与噶嘛。寻日出席嘅人嚟讲，系咪都有啲大集团啊，有啲细嘅酒店啊宾馆各类型嘅人士，你自己目测都有见到喺度啦。 寻日应该都有80-90人嘅，咁就因为之后有个答即系问答嘅环节啦，咁样系啦，咁都有啲系宾馆业嘅代表啦。亦都有一啲我印象記得有個問題，就係話係新鴻基地產嘅，咁樣咁啦，亦都有一啲嘅 NGO 機構咁樣。 尋日你了解咗對呢一個計劃有冇話對酒店啊、旅館啊有啲嘅要求啊？可以同大家講下。 佢就政府傾向咧，就話酒店咧就成棟咧就去攞出嚟做呢個青年宿舍嘅。咁就另外咧，其實好多要求咧就係即係NGO 嗰邊咧，佢哋要去即係掌握啦，因為計劃書咧係由佢哋嗰邊去寫嘅。咁譬如話收嗰啲租金啊，就係附近一啲同類型嘅相同面積嘅住宅單位。嗰、那個市值租金嘅6%就為上限咁樣咯。係啦。咁酒店可能就都需要即係、就是、有一啲嘅即係共用嘅一啲設施啊，公共嘅一啲空間啊，就俾年青人啲群體嘅生活啊咁樣。咁所以如果睇酒店嚟講，可能都要做一啲嘅改動。 先講咗頭先你話全棟酒店嗰樣嘢，呢個係一個必要條件定係傾向可以全棟？其實都可以部分係做一個嘅，可能幾個樓層啦，係租出嚟做一個嘅青年宿舍，係咪可以咁樣嘅咧？ 我都有現場問咗呢條問題嘅，但係就即係政府方面嘅回應咧，就係話佢哋會優先考慮咧成棟可以攞出嚟嘅，因為佢希望。即係嗰座嘅酒店咧，住緊嘅都係啲年青人咁樣啊，咁啊即係變咗嗰個青年人嗰個群體嘅生活啊，同埋營運嘅 NGO 機構佢哋去搞一啲活動啊，一啲青少年嘅時候咧，咁相對都會比較方便啲同埋，即係唔會有啲其他酒店嘅住客喺度啊。 另外個租期 個租期是不是一定要五年我想知 道。這個都是政府都是會優先考慮的，因為他現在即是開放了，那 NGO 機構如果跟酒店談好了的，那你就是計劃書了。那當然你的計劃書你跟酒店去談的時候，有些酒店可能就是說我們想三年證得不得呢，那 NGO 機構如果他們覺得都可以試下的，那可以照遞，但政府都是會優先考慮可以五年做足五年那些的酒店。 初步怎樣看，即政府這個說法無論是說傾向即是優先給一些可以租出全棟酒店的一些酒店旅館，另外在個年期上面也傾向給五年那些先，在旅館或者酒店業來說怎樣看這些條件，或者算不算吸引呢？ 如果本身整棟這樣拿出去呢，就因為有些酒店即都比較多啲房間嘅，譬如話可能有啲都有成400多房啊、500多房啊咁樣嘅，係啦。咁但係政府因為佢包底嘅，咁變咗如果呢張機構喺做嗰個嘅招租嘅時候咧，咁佢都可能需要啲時間先可能去到即係可能理想啲啊，可能去到80-90%，或者可能係即係租曬出去咁樣。咁但係呢個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嘅。咁咧，政府唔包底嘅話咧，就變咗酒店嗰個收入咧就即係穩定啦。咁但係 NGO 機構咧，如果佢要去承擔呢一個嘅即係費用嘅話咧，我諗對於啲 NGO 機構嚟講，可能佢哋都會考慮嗰、那個即係究竟自己有幾多個承擔能力嘅問題咯。喺酒店嘅角度，可能就會想簡單啲啦，即係總之我咁多房俾你即係 NGO 機構去運有營運。 所以聽落係咪唔係好吸引咧？尤其是喺可能逐漸嚟緊一啲嘅入境措施都慢慢開放多翻啲旅客嘅時候，酒店可能生意又會多翻嘅咯喎。喺咁嘅情況之下，你頭先都講到啊，可能政府喺如果酒店租唔出呢啲青年宿舍房，又冇保底嘅情況，係咪個計劃未必好吸引？對於業界嚟講，係咪參加嗰個吸引度或者投入度都未必咁高咧？ 如果按政府現行的這個計劃呢，其實就對於酒店業界來說就不算很吸引的。譬如說即是條數這樣計法，即是市值租金60%這樣，一般酒店的房間都是說200-300呎的，都可以住一到兩個人的，市值租金可能即是慢鬆一點，我當10,000。咁你如果六成嘅話，其實就係6,000元，即係 NGO 機構可以收嗰個青年人嘅租金就大概係6,000元一個月啦。咁再加上政府嘅即係資助啦，咁大概5,000元到一間房咁樣，咁即係加埋可能還鬆啲咁。咁但係依家咁樣嘅即係我哋都即係冇咩遊客啦咁樣，咁一啲三星酒店房間可能都300多元、400元、10,000啦，咁入住率都講緊有70%-80%啊，甚至80%多啲咁樣嘅，係啦。咁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咧，就差唔多依家酒店一個月一間房都有，我當係400元啦咁樣，咁30日嘅都有12,000嘅。咁最好第時即係通關之後啦，多咗啲遊客嘅話咧，咁個房價就即係房價可能又加到60-70%啊，甚至一個 double 啊等等嘅，咁所以對酒店業界嚟講就唔吸引，同埋講緊五年期咧就即係大家即係我諗業界都希望最快通關啦，咁期望可能一年內都即係嗰個旅遊業都係即係。慢慢復甦啦，咁樣係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可能2年啊，或者3年咧，可能就會比較即係有啲酒店會試下咯。 OK，OK，OK。暫時有冇話有啲酒店已經係同一啲非政府機構係傾緊，同埋佢哋係自己傾定係同政府舉手嘅咧？分別兩邊同政府舉手，然後政府再做一啲配對咧？ 會向政府舉手先嘅，咁啊表示有興趣啦，咁樣咁啊政府就會即係有個名單俾一啲 NGO 機構，咁啲 NGO 機構就可以主動咧就聯絡呢啲酒店去大家去傾咁樣。 OK，

涉路轨护栏装置移位。 G20 峰会宣言，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啊，过去一段时间咧，都有发生一啲树木倒塌嘅事件啦，甚至有啲系造成受伤嘅人死亡嘅情况嘅咁。啊，寻日有议员就问到咧，系一啲政府树木管理工作方面嘅情况啊咁。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就喺回应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咧，提到话现阶段未有计划订立针对树木管理嘅树木法，但系会聚焦检视树木管理实际嘅操作，同埋会加强成效。都提到一啲數字就話頭十個月咧，係一共接獲204宗樹木意外嘅報告，當中18宗係造成傷亡。根據記錄意外報告所涉及嘅塔樹咧，係都冇裝一啲叫樹木傾斜傳感器等等嘅咁。啊，近日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就住呢一個現時嘅樹木辦嘅角色啊、作用等等咧，係有啲嘅討論嘅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周小松。 系早晨吓， 早晨周小松 主持人系。 头先都提到话，寻日咧应该系你都有提到呢一个树木管理嘅工作一个嘅质询嘅咁。你最主要提出嘅原因同系啲咩啦？同埋涉及边方面嘅？ 系主要咧近呢几个月咧就或者近年咧都见到啲树木嘅意外比较多啦。以前我哋印象中咧都系打风啊先会揽树嘅啫。嗱，依家咧似乎又冇即系好好嘅天气啊，平时啊都会有啲揽树嘅意外。而且咧，好多都會造成一啲人命嘅傷亡，所以大家社會都比較關注。實際上咧，就我提出呢個質詢嘅原因咧，就想問下佢，即係整個樹木管理部門咧，佢依家分到成9個部門去睇嗰啲樹咧，其實就唔係咁理想嘅。大家嗰種協調啊，嗰種做法又唔一致，即係所謂整出多門啦嚇。咁同埋咧，另外一個就係。前線人手究竟足唔足夠呢？我又想問下佢。當然咧，都比較關注最後佢會唔會長遠嚟講，會唔會諗一個去立法啦，立一個樹木法，咁等到大家咧更加有啲規範去遵守。咁你睇翻佢，其實就即係答翻我嗰個情況咧，就都啲數字都幾驚嚇嘅。咁今年嘅頭十個月嘅數字咧，其實嗰個傷亡涉及傷亡嘅冧樹事故咧，其實都係18宗，就已經多過對上嗰兩年每年嘅總數嘅。因為2020年嘅時候咧就16宗，2021年係13宗，今年頭十個月已經18宗，即係呢個造成傷亡嘅數字咧就係比較高啦。另外一個咧都睇到嘅答覆咧就即係樹木嘅數量。同前線嘅樹木管理人員嘅人數咧，確實係好唔成比例啊！即係個前線嘅人手不足咧，係非常之突出嘅呢個問題。等下可以具體啲去探討下啦。 因為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因為話你頭先講到應該有啲數字，包括到譬如唔同嘅部門啦，建築署啊、漁護署啊、土力工程拓展署等等咧，呢一啲管理樹木嘅部門咧，都有一啲前線人員係專係負責係樹木管理嘅。有邊啲比例你係見到特別係你會留意啲，或者你覺得嘅人手比例應該要去到幾多先至合理咧？ 係，但係。依家咧就有9個部門，即係可能我哋市民大眾咧都未必分得咁清楚，有邊棵樹係邊個部門管啊？但係實際上咧，佢哋可能都有啊，有陣時都會爭拗嘅。嗱，我睇翻佢嘅答覆咧，就你睇建築署咧就145,600棵樹去負責，但係咧佢建築署負責嘅人員咧得5個人。5個人，但係呢個比例咧就每個人要負責成30,000棵樹。當然啦，佢就話呢啲部門咧會用一啲外判嘅形式，佢請一啲嘅外判嘅人員去幫手去睇樹啦，但係政府嘅人員咧就確實係少啦。咁同我哋比較關係比較大嘅，我相信咧就康文署啦。呢個亦都係大家都平時接觸到啲樹啊，其實好多都係康文署管理嘅，咩譬如話啲我哋嘅社區周邊嗰啲休憩公園啊，或者一啲體育館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康文署所管嘅一啲樹木嚟嘅。咁就佢嘅樹木涉及嘅數量比較多，有50,000+棵，但係咧佢哋咧就人員咧就得260多個。但係呢個咧已經係所有部門佢嘅叫做做得最比較好同埋。 個規模比較大嘅一個部門噶啦，有二百幾人。但實際上咧，據我了解咧，呢二百六十幾人佢報出嚟咧，可能都包含一啲嘅管理人員。佢實際上可以落到去帶住隊去查嗰啲樹，去判斷嗰啲樹究竟健唔健康嗰啲人咧，實際上係冇咁多嘅，可能都係百零個嘅啫。咁佢點嗰個比例又點咧？嗱，按照佢二百六十三個人咧，咁樣除落去咧，就每年即係佢要每個人要負責嘅樹咧，就二千幾棵。咁佢按照依家康文署咁嘅做法咧，就大概咧喺風季即係。風季雨季嚟之前咧，即係五月之前咧，嗰半年就集中喺啲半年咧。理論上佢要對全港佢負責嘅嗰啲樹咧，要去進行一啲巡查睇嘅。但係咧，嗰五六個月嘅時間，每個人要睇二千幾棵樹咧，實際上根本係冇可能完成嘅任務嚟嘅。 Okay. 就算係完成咧，都係走馬觀花，好多樹有病或者好多樹啊枯死咗咧，根本佢哋冇辦法喺第一陣巡查嘅時候發現咧，就只能夠等。佢冧咗落嚟之後，咁先至嚟投訴咯，咁先至出即係出咗事，大家先知咯。所以就前線嘅人員不足咧，係會造成成個樹木管理嘅問題。 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你自己睇到即係嗰個人手上面不足，但係你有冇諗到個背後個原因係啲咩咧？我見到譬如政府樹藝主管人員總工會主席吳生咧，早前就提到就話唔同部門嘅樹木管理人員嗰個職系流動性過高，咁就話可能今日係管理個樹木啦，冇幾耐就會調咗去運動場噶啦。咁就話咧一啲經驗嘅流失咁樣。呢一個嘅職系嘅流動性會唔會影響到請人方面啦？另外亦都有啲意見就提到，本身喺香港嘅樹藝業嘅出路都係一般啊，即係咁。有冇諗到個背後嘅原因係啲咩？或者針對呢個位置人手有問題啦？咁點樣解決咧？咁 如果話啲樹藝人員嘅流動咧，確實嘅，就你睇翻佢康文署嗰個人手嘅情況咧，就因為我都會有問過佢哋有冇做過啲培訓啊。其實佢培訓課程係唔少嘅，佢每年咧近呢幾年每年都培訓咗幾千人嘅。即係有個培訓過程同埋培訓人數幾千人，但係幾千人咧，但係呢個成個負責樹藝嘅都係五百幾人啫，成咁多個政府部門加埋都係五百幾人。實際上係運作係點咧？好似康文署咁，呢二百六十幾人啊，其實佢係調來調去嘅。呢兩年可能喺個樹負責樹木嘅部門，跟住咧佢又調你去睇某一個體育館，又去幾年，或者去圖書館去幾年。嗱，幾年後咧，佢有機會又輪翻嚟喎，所以佢喺個經驗上邊咧，其實就唔係專注於嗰個樹木啊。同埋咧，佢好多嘅人員咧，就已經唔喺啲部門工作。你睇下佢接受培訓嗰幾千人，但係佢得二百幾人喺繼續喺呢個樹木嗰部門嗰度工作，實際上個係唔理想嘅，即係整個調配人手嘅調配係唔理想嘅。 而家頭先都提到話，政府其實九個部門都係有管理到呢啲樹木啦。咁我見到發展局嘅網頁嗰度都提到話，政府採用一個叫綜合管理方式管理而家政府呢土地上面嘅樹木嘅，亦都提到話個制度喺香港行之有效。你同唔同意呢一個嘅說法啦？如果係唔用一個唔同嘅政府部門去管理唔同嘅土地上面嘅樹木，係可以有啲乜嘢嘅做法咧？你嘅建議係點咧？又 係。我就唔係咁認同佢話依家行之有效啊，因為事實上就依家出咗問題嘅。我諗如果嗰個樹木嘅有個樹木嘅部門，你睇下或者其他地方咧，佢都有你內地都好啦，佢有專門有一個叫做林業局噶嘛，大概嚇，佢會負責睇啲林木嘅。咁喺香港咧，其實咁樣分省咧，佢個對於佢整體嘅政策嘅統籌係唔係咁有利嘅，人手嘅安排咧又亦都唔係咁有利，所以咧，如果能夠有一個部門去負責曬睇曬呢啲嘅所有嘅樹木管理，跟住咧佢喺職系安排上邊咧，亦都需要一啲樹藝專業嘅，譬如話你設置一個職系係叫做樹或者叫做樹木督導。樹木督察類似咁樣嘅職系咧，專業嘅，咁佢就可以穩定地要吸引住呢一班嘅人才留喺度，去專門去幫全港嘅樹木咧做一個足夠嘅巡查。 OK， 咁佢嘅安全就會有保障。 而家樹木辦係咪做緊呢個角色咧？定係有唔同咧？ 依家係做唔到嘅。依家咧，佢第一咧統籌各個部門嗰種做法咧，佢係唔能夠去安排到康文署嗰啲人手嘅調動嘅。 啊，或者地政署嗰啲人手調動，佢冇辦法由發展局嗰個樹木辦咧去有一個整體嘅統籌。 除了提到呢個樹木辦的角色啦，尋日咧喺政府的回覆嗰度都提到話，現階段未有計劃係定呢一個樹木法嘅，咁你自己覺得點睇呢個？ 我覺得咧就樹木法咧係值得研究嘅，因為之前其實好幾年前咧就好幾年前我記得申訴專員公署咧佢都做過一個就住樹木嘅管理咧都做過一個調查嘅，佢都建議咧。政府去研究呢個樹木立法，因為目前你冇一個樹木法嘅情況下咧，好多時咧，特別係一啲私人土地啊，嗰啲樹木咧，佢係冇一啲法例可以直接可以規管佢點樣種啊。你要私人業主要提供一啲嘅乜嘢嘅護養啊，其實係冇法例可以規管嘅。就算係公共土地上邊，或者係啲公園啊部門。依家管緊嗰啲樹木咧，其實佢所受到嗰啲條例監管咧，佢都好分散，冇、一個統一嘅一啲規則去睇呢啲樹木嘅管理。所以如果能夠長遠嚟講，能夠立樹木法咧，就變咗成個佢嘅從業人員又好，佢成個監管嘅要求又好，就會有法可依咯。變咗佢整個樹木嘅管理人員嘅隊伍咧，我相信都會因此咧而穩定落嚟，同埋個安全做得更加好一啲。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佢早前都提到有關於一啲政府土地樹木管理嘅質詢，咁喺政府嘅回應嗰度提到就話，現階段未有計劃咧係定立針對樹木管理嘅樹木法，但係話會聚焦檢視樹木管理實際嘅操作同埋加強成效。一般講嘅樹木法咧，都係話除咗規管一啲政府土地啦，一啲私人土地上面嘅樹木嘅管理工作都應該係包括埋喺入邊嘅。通常嘅討論都係咁樣嘅。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除咗講到樹木法同埋現時或者近一段時間都有一啲嘅樹木倒塌嘅情況啦，喺政府方面嘅角色啊上面又係點樣咧？咁有發展局綠化園景及樹木管理組主管吳志軍，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吳志軍，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近呢段時間咧，近月咧都有一啲嘅樹木塌下嘅情況啦。咁有唔同嘅討論，好似近日行政會議成員召集人葉劉淑儀都有撰文咧，係提到就話本港嘅樹木管理工作咧政出多門，就話唔同部門、唔同嘅人員去做樹木工作，形容係各自為政嘅咁。其實樹木辦同唔同意呢個做法？而而家樹木辦做嘅統籌工作又點樣係唔會所謂各自為政咧咁？ 即係講翻咧，樹木管理辦事處啦，即係我哋叫樹木辦啦，喺2010年成立嗰陣時候咧，其實正正就針對咗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嘅，因為你諗下，譬如部門可能佢要管轄佢自己範圍裏邊嘅樹木啦，咁但係如果你冇一個中央統籌嘅一個嘅辦事處啦，其實就可能個個咧都係用自己嘅方法去管理嘅啫。咁我講翻即係譬如2010年啦，其實我哋都成立之初咧，其實我哋係睇翻每個部門點樣去處理佢哋嘅樹木，包括嘅護養啊，去點樣去維修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發覺咧，最主要嗰樣嘢咧就係嗰陣時候都係覺得啊，綠化要護養啲樹，但係就冇咗嗰個風險評估嗰樣嘢。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可能係嗰個樹木風險評估呢個制度咧，正正就係同樹木辦起初開始集合。大家一起做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工作啦，咁呢個咧即係話除了部門之間每即係成日都要做翻佢日常護養樹木嘅工作之外咧，其實每年咧都要做個樹木風險評估嘅。咁我哋當然就唔係淨係有個守則啊、指引啊咁樣嘅。其實樹木辦嘅同事咧，每一年為咗要令到嗰個水平都一致咧，其實我哋都會抽查每个部门每一年做的巡查工作我们叫做表一和表二，然后就实地去看回那些树木间的状况是不是跟他们写的一致，还有呢就 俾翻一啲建議俾翻部門嘅。咁呢個當然係我哋其中一樣嘅工作啦。咁另外我哋即係整合嘅咧，就係另外一啲護養嘅守則啦，或者係處理病蟲害啦。譬如大家都可能關注殼根病點樣影響啲樹木嘅。咁成個流程即係由點樣檢測到發現咗真係有病啦，點樣處理咧？咁我哋都統一化咗呢樣嘢。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大家都知道即係。好似樹木啲人口都好多噶嘛嚇，咁嗰個資料庫咧，亦都係有利於整體樹木我哋個管理工作點樣做規劃啊咁。咁我哋咧亦都係整合咗部門之間嘅資料庫嘅樹木資料庫嘅。咁仲有咧一樣都好緊要嘅咧，就係嗰個研發嘅工作啦，技術或者係科技上嘅研發嘅。 Okay. 正如大家都可能睇到報章講到傳感器嗰樣嘢嘅，咁其實呢個咧就正正係我哋一路做緊呢幾年做緊嘅一開發嘅一個科技啦。希望咧就攞到樹木嗰啲擺動嘅資料，而從中可以睇到會唔會同樹木倒塌嗰度有關係咁。咁、 okay, 呢、okay. 個當然都係一個即係進程啦。咁當然其實我哋有好多宣傳工作嘅，即係話譬如除咗管理自己即係政府入邊土地上邊嘅樹木之外咧，其實私人土地上邊嘅樹木咧，其實我哋都關注咁，所以我哋都有點樣去同嗰、那個私人土地上邊嘅樹木啊嘅業主點樣溝通，話俾佢聽點樣去做呢個良好樹木管理嘅守則啦。咁仲有一點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城市林務發展基金，其實喺兩年前咧都即係用咗2亿元去做嘅。這個咧就係長遠點樣將呢個樹木管理的人力資源呢是一路去可以逐步去發展的。咁呢個當然是包括好多嘅工作㗎啦，入面有資助學生嘅計劃啦，有見習生嘅計劃，同埋呢係將成個樹木管理人員制度化嘅，我哋係做咗一個註冊制度。咁當然其實到而家都係運作咗1年幾嘅啫，咁我哋都睇到其實係有個進程嘅。 頭先講咗好多樹木辦有啲嘅工作喺度啦，咁不過咧，我哋落翻去睇就係一啲嘅個案，譬如之前喺大埔梧桐寨嗰個塔枯樹嗰個嘅事件啦，其實村長都有提過話，反映過揾個政府1823，亦都揾個樹木辦都唔能夠即時解決個問題，咁先至自己去處理嗰棵樹啦。咁會唔會呢個都同樹木辦而家未能夠發揮一啲嘅作用啊，或者所謂各自為政嘅質疑係有關係呢？如果有呢啲事件發生，其實樹木辦係咪可以有多啲嘅角色去做呢？ 呢件事件都係令人好難過嘅嚇，咁我哋都明白，即係市民咧，即係對於即係梧桐寨嘅事件咧，就都即係嗰個反應咧，都係可以理解。咁但係我哋咧都睇翻資料啦，其實樹木辦係冇收過呢一個投訴嘅。咁不過咧就亦都翻查咗資料咧係即係村長咧都係聯絡咗1823啦，同地政署去話呢棵樹有問題嘅。咁不過咧就我哋其實睇翻呢個事件咧，最主要咧就有兩點嘅。第一就係話投訴嘅處理係唔係應該要即係加快速度，即係唔好令到即係個流程，即係譬如話已經地政署揾咗承辦商落去睇啦，咁睇完之後其實都有啲流程要做嘅，嗰度係咪可以做快啲呢？令到即係急市民所急呢，咁呢個我哋覺得係有即係要改良嘅一樣嘢嚟。另外就係話都希望即係市民大眾知道呢，樹藝係一個專業嚟嘅，就真係應該留返一啲有訓練嘅人士去處理啲樹木咁樣嘅嚇。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其實發展局局長喺9月嗰陣時候都講咗會成立，亦都成立咗一個專責小組啦。特別就係針對翻而家個樹木管理嘅安排，我哋都檢視好多嘢嘅，即係話譬如睇個樹木點樣巡查方法啊，路邊啲樹應該點樣處理啊咁。咁所以頭先講林林種種嘅嘢咧，都係喺個專責小組裏面而家好積極 地去審視翻嘅。 Okay. 我哋都預期年尾之前會有一個報告出嚟。 嗱，時間唔係剩翻好多，我想問翻有關於樹木法，而家就話曾作深入討論咧，就話未有計劃係定呢個樹木法嘅。咁大家就會有個質疑，一啲私人土地上面嘅樹木安全問題點樣去處理咧？喺而家嘅冇樹木法嘅情況，咪處理唔到嘅咧？點解考慮過之後唔定呢個樹木法咧？可唔可以簡單講下？ 其實咧，就我哋睇咗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做法啦。其實各有各嘅因由嘅嚇。咁有啲就有樹木法，有啲就係、是都係幾條條例或者係同啲行政手段一齊做。嗱，香港咧其實已經咧對於私人土地咧，我哋係有相關嘅法例去睇嗰啲樹木嘅，因為咧就嗰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咧，其實我哋已經將個樹木管理手冊咧擺咗入去噶啦。咁呢一個其實都係有法可依啦。另外咧，其實半個世紀前，即係1970年代開始咧，所有嗰啲地契咧，其實已經立咗條款咧，就要求私人嘅業主咧要好好咁管理嘅樹木嘅。就算佢哋要修剪樹木、移除樹木之前咧，都要得到政府嘅批准嘅，咁所以其實喺管理嗰個私人土地上邊嘅樹木咧，其實係已經有依據嘅啦嚇。咁不過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工作就多嘅，我哋都希望咧優先次序咧， okay, 做咗一啲實際嘅工作先啦。咁呢個頭先我哋就話專責小組而家正就睇緊呢樣嘢嘅嚇。 Okay, 好啊，唔該曬吳志軍，同你傾到呢度。吳志軍係發展局綠化園景及樹木管理組主管嚟嘅，有關於一啲塔樹嘅情況或者樹木辦等等嘅角色、樹木法等等，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日報報導。港鐵就星期日有荃灣線的列車在油麻地站偏離路軌和車門脫落事故向政府提交初步調查報告。港鐵調查顯示，列車埋站的時候碰撞到一個金屬護欄，列車進站時轉向架和金屬護欄碰撞，導致到列車出軌和車門移位。事發後有百多名乘客打開車尾門離開車廂，沿隧道向旺角站方向疏散，有受影響的乘客在隧道見到列車之後，控制中心才叫停使用同一隧道的觀塘線列車服務。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港鐵一年之內兩度發生管道裝置鬆脫移位和列車碰撞事故。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指出，港鐵維修人員巡查路軌的時候會以肉眼檢查管道上所有設施，而今次移位的金屬護欄是固定在管道上保護抽風系統的。他表示，兩鐵合併前維修人員每晚收車之後亦都會巡查所有管道情況，但目前人手流失，鐵路線又增多，一處路段只能夠隔晚巡查。是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防疫措施今日進一步放寬，政府核下的露營地點在關閉超過860日之後終於重開，有不少市民已經準備就緒。記者發現漁護處唯一提供網上預約的全感營地，即日起至到12月15日的預約都已經爆滿。另外，健身中心室內課堂容許超過12人，但有業界人士就預計仍然會維持小班教學。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6656宗確診，數字創近兩個月新高，其中本地個案亦都再度突破6000宗，而本港新冠疫情至今累計確診突破了200萬宗。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本地疫情在過去一個星期已經出現反彈，相信是由新變異病毒株流入社區引起。根據外國經驗，疫情反彈的程度或者未必會很大，但他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基因排序分析。是《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消息指行政會議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商討明年的電費安排，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亦都將會在當日的下午舉行會議討論。政府過去多次實施電費補貼計劃，而住宅用戶的電費舒緩計劃就繼續為市民提供津貼，直至到明年底。《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公營醫療體系人手流失嚴重，政府去年修例開闢特別註冊途徑，容許海外醫生來香港執業五年之後可以免試正式註冊。醫委會至今接獲11宗特別註冊申請，其中7宗已經獲批。據醫委會披露當中6個人的資料，一個人是受聘於醫管局，亦都有至少5個人原本已經在香港工作。醫衛局回覆的時候說，其中5宗獲批申請是現職醫生由有限度註冊轉為特別註冊， 有病人組織就質疑措施對舒緩前線人手壓力成效甚微，擔憂日後如果有更多公立醫院醫生轉跑道，在特別註冊滿五年之後轉投私營市場，反而加劇流失。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港鐵列車脫軌甩門，過百名的乘客摸黑亦向步行往旺角站，幾分鐘之後港鐵方面才知道期間有觀塘線的列車在疏散人群旁邊駛過，非常危險。社評質疑為何會自行打開車門，是否控制中心或者是車長指示有誤，港鐵未有解釋清楚，而是以現場廣播不清晰含糊帶過，必須要清楚交代。這個是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南韓亞洲七欖比賽播錯國歌事件，韓國欖球總會歸咎於一名實習生自行下載港獨歌曲播出所致。社評指，在谷歌、維基、百科等網絡搜尋平台竟然有香港國歌這個條目，認同明目張膽鼓吹港獨，挑釁中國主權，絕對不能接受。特區政府應該依法嚴正敦促相關平台迅速刪除鼓吹港獨的違法資訊。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姿勢體大，不容侮辱，港府應該與各國的體育團體磋商，盡快制定應對守則，如果運動員遇到播錯國歌的時候集體即場抗議，而領隊亦都應該馬上與主辦方交涉，要求矯正，而不是動輒退賽。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正式表態角逐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此言帶領美國再次強大，一切仍然是美國優先。社評指，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建議審查中國的貿易行為，暫停雙方的貿易關係，又形容香港進一步受制於北京，法治亦都越來越接近中國大陸。如果下任總統是特朗普，美國惡意詆毀的程度恐怕有增無減，中美關係難以安枕。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呢節嘅姑同你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已经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隧过返港岛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另外，新界區大埔公路出返九龍近住新城市廣場一段比較慢車，龍尾去到火炭港鐵站；屯門公路出返九龍近住華都花園車多，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粉嶺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歐二花園一段慢車，仲有寶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景明苑一段擠塞。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限控是会给了你很多限制，但是在个限制当中，你都可以寻求一个你自己的机会，就不可以被限控完全限制了自己。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 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1月17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公众溜冰场及电影院维持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新增6656宗确诊，多8人离世。港铁调查列车油麻地站严重事故，涉路轨护栏装置移位。G20 峰会宣言，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關於一啲施政報告提到話宣布擴大青年宿舍計劃啦，包括就係話會俾啲資助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咧租用一啲合適嘅酒店同旅館咧，將啲房轉做青年宿舍嘅用途。目標5年內額外提供大約3000個宿位。另外都傾到關於樹木方面一啲塌樹嘅情況啦，而家啲政府土地上面嘅樹木管理嘅情況啦，亦都有人討論到係咪有一個嘅樹木法係處理曬無論喺政府定係私人土地上面嘅一啲樹木安全等等嘅問題咧。咁發展局局長林漢豪咧喺立法會嘅時候咧都提到話，而家唔少嘅城市咧。在回應到議員的質詢的時候，他這個的回覆就是說現在不少的城市是採用緊跟香港類似的做法的，就是透過一籃子可以支援樹木保護的法例、政策和行政措施的處理樹木管理工作，都是沒有定到這個樹木法的。我提到說當局已經成立專責小組檢視現行的樹木管理安排，當中包括是檢討樹木風險評估和管理安排指引和檢查樹木的方法等等，亦都會是檢視各部門巡查樹木之後的跟進工作流程和執行力度的。咁點睇政府嘅呢一啲嘅措施咧？咁18723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主持 你好，請講。 咁其實咧，我喺村嗰邊咧，即係頭先我好跟住個議員咧，其實佢知道嘅情況好多。入到村咧，基本上咧就叫做三不管啦。搭私人地，我哋睇住有兩棵樹就冧咧。通知了民政署，通知了1823，沒人理，跟住報警，警察嚟到，消防嚟到，話並非係即時危險，跟住唔夠兩個禮拜冧咗落嚟，我哋自己村民咧自己鋸嘅，所以呢個係小事先啦，因為佢路傾唔到嗰個地主啊，咁冇可能咧去處理呢樣嘢嘅，有啲地主根本就唔喺香港，佢更加冇可能揾到佢，咁如果你冇樹木法強行鋸咗佢咧。基本上他們不會做事。咁另外一件事呢、就是、 我想問翻頭先嗰個情況先，佢嗰棵樹係私人嘅土地，咁有冇通知過政府 嘅？打斜挨咗落去行人路嘅。 嗯，有冇聯絡過政府部門啊？呢、這個位要處理。 頭先咪1823有聯絡，跟住民政事務處有聯絡，警察有聯絡，消防有嚟到，冇人理過嘅呢度。 你哋自己處理， 冇即時危險，冇即時危險就走咗噶啦。 但你哋自己處理都危險喎，真係聽落。 唔係，因為佢已經。翻曬土已經見到啲根露曬出嚟㗎啦，咁、 okay. 最後啲村民咪自己見到佢冧咗一半，咁咪自己鋸咗佢咯。 明白 ，OK。 呢個就係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我好同情頭先咩樹木辦嗰啲，佢話培育啲人咧冇意思㗎。基本上咧，我頭先我淨係喺一個由元朗行去上水嗰條公路，你叫佢數都數唔到啊，係冇可能發生㗎。我所以咧，我哋建議佢哋曾經我同佢哋講過，你不如外判啦，外判一啲有專業嘅。同埋佢哋有團隊嘅人咧，去幫你做咗前期功夫，你後期你點管係你嘅事。不過咧，你冇可能依家市區又有樹，鄉郊又有樹，跟住道路上面又有樹，你邊度會揾到解決到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嘅。咁所以喺政府嗰、那個跨部門嗰類咁嘅合作咧，剪單車佢哋就叻，其他咧我睇唔到佢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到 嘅。OK， 好啊，唔該曬陳生，仲有謝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谢女士，请讲。 系你好，萧生。我讲下自己的经验啦。我觉得政府嗰啲协调真系好差嘅。我咧就喺2020年咧投诉咧一个树木阻碍行人路嘅事件啦。咁佢哋就验咗棵树系健康嘅，咁系一件好消息。咁但系阻碍行人路，咁啲行人咧就行出马路好危险啦。咁经过咧。即是一路在度等候啦，然之后又有唔同嘅部门啦，包括咩地政处啊、路政处啊，咁最后咧就系、是、去到今年嘅9月就复我运输处话佢哋咧已经落咗单， 是会施工，是会扩阔行人路。咁而家系嗰个电邮，我啱啱先再睇到系九月九号嘅，而家系十一月九号，都系未动工嘅。想话俾你听、 嗯，我想问嗰棵树，你话阻路系点样阻法啊？佢 嗱，就系棵树咧，就系、是、喺行人路上边嘅。我相信咧，以前棵树木咧，应该系喺一啲即系喺个好空旷嘅地方。咁随住发展啦，咁变咗咧，佢就喺棵喺个行人路上边啦，吓、 嗯。 咁变咗就即系中间，即系你行下路会中间有棵树嘅， 吓 咁系你就好难过咯。咁系嘅，侧边嗰度咧就有啲位嘅，但系棵树好高，就已经拱起晒喺个地面度咧。 Okay. 你如果譬如你唔好话老人家啦，就算你系普通人咧，你要行喺侧边嗰度，佢系斜晒落去咧，嗰度系冇可能嘅。一系咧你就行出马路啦，少少咁样，你咪兜兜一兜咁咪过到咯。 OK。咁由你发你投诉或者你指出个问题到后尾复你有几耐嘅个过程？ 唔系嗱，我就系二零年尾去投诉啦。二零年喎，咁二一年咧三月话俾我听，佢哋咧就系会去处理，系、已经系去到路面处理啊，即系搵运输处、路政处，已经唔系树木办嘅事啦，因为树木办已经做完嘢噶啦。 OK OK， 咁到而家咯。 OK， 好啊，唔该晒谢女士，都讲到佢自己见到一啲树木嘅。阻路的問題啦，佢自己同政府部門係啲交手嘅經驗啊咁。咁啊，謝女士，唔該曬你嘅電話。咁仲有歡迎大家打嚟18723一有關於一啲樹木嘅情況，好話頭先講到青年宿舍計劃擴大，都歡迎大家打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港鐵咁啊，之前咧就係呢個荃灣線往中環方向嘅列車星期日油麻地站嘅去到嗰個位咧，就有啲出軌嘅意外咁啊。港鐵尋日就再交一個嘅初步報告俾政府，內容包括一個初步嘅成因。港鐵嘅車務總監李嘉潤咧就提到個成因就係個護欄咧，個護欄就話距離油麻地站嘅二號月台大約數十米啦，長七米，高2.4米，咁啊同個列車嘅右邊有碰撞，就會循維修安排、使用同埋損耗、環境因素、設計原意等等調查金屬護欄點解會移位。咁啊，另外都提到，當日咧有一啲嘅乘客咧係由嗰個車廂個尾嗰度咧係離開啦，行去旺角站嘅咁。咁啊，港鐵都承認啦，係乘客咧係沿住路軌撤離嘅時候咧，有部分嘅乘客咧係會見到列車駛過喺隔離嗰度。咁就提到就話因為駕駛室受損，咁啊車長同埋車務控制中心咧未接到車尾門打開嘅警報。中心咧亦都系冇收到乘客進入路軌嘅指示，咁所以觀塘線咧係曾經有列車喺旺角站嗰度咧開出，咁啊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就話喺站入邊嘅職員咧喺幾分鐘之後察覺到嘅情況咧，就匯報控制中心，咁啊隨即啟動咗一個應變安排，指示觀塘線有關路段咧向黃埔方向嘅列車喺月台暫停服務嘅。實際情況，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文斌，早晨。 早晨，羅文。 早晨，陳文斌。先講呢一個初步調查報告，今次事件個成因，算唔算都叫解答咗？滿唔滿意，或者有冇啲咩再要交代咧？港鐵 啊，今次個成因咧就係路旁嘅一啲物件撞到架車啦。咁成個我哋嘅荃灣線系統咧，都係一個比較舊嘅系統。今次呢個事件咧，我都覺得係一個警號嚟嘅，即係證實咗我哋個系統係比較舊。咁呢啲路旁嘅系統咧，可能平時都唔喺我哋即係或者港鐵佢去 check 嘅時候咧嘅一個檢查嘅行列裏面，咁呢啲設施咧都會影響咗成個即係運作啦。咁所以喺日後更新下呢啲維修嘅指引，或者係喺檢查嘅範圍咧，可能要進一步覆蓋比較大啲。咁一年左右有兩單都係有外物撞到列車咧，其實。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唔尋常，同埋一個需要認真啲去睇嘅一件事嚟嘅。咁、今次好彩咧，就係冇嚴重受傷啦。咁而亦都見到係有乘客係落咗路軌，跟住仲有其他路軌喺度營運緊。咁好彩又係冇釀成大礙，但係咧係極度嚴，即係極度危險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其他系統所有行緊，仲有人入咗去。咁所有警報咧都冇顯示出嚟，呢、這個亦都係即係需要好好地去檢討，同埋係做出一啲跟進嘅工作嘅。 嗯，先講話撞到嗰個護欄啦，即係都係一啲外物啦，叫做 港鐵嗰個責任有幾大咧？咁同埋有啲建議都話係咪可以係加啲閉路電視啊、感應裝置啊，係監察住嗰個路軌旁邊呢啲舊建物嘅狀況？你自己有冇啲咩睇法咧？又有冇啲咩建議咧？ 我覺得呢啲建議都好嘅，因為呢而家嘅 AI 系統呢就可以監測到有啲物件有冇啲異樣啦。咁譬如話擺喺啲車度行過呢，就順便掃描一下。咁如果嗰啲附近嘅物件呢已經係有離開呀，或者同原先嗰個樣子有啲唔同呢，就可以及早察覺嘅。咁所以呢類系統呢，我覺得都港鐵可以考慮一下。因為港鐵都不時引入一啲新嘅系統，咁呢類系統亦都好成熟，咁所以我即係都希望港鐵可以考慮啦。另一方面呢就係入路軌嘅情況啦。咁今次呢可能咁啱佢有個信號去唔到個車嗰度，咁但係呢喺隧道裏面又冇監測系統去睇到，咁後嚟有人發覺先知呢。咁呢種情況可能喺路軌上面嘅一啲監測系統，譬如話有外人物進入，有人進入呢，咁都應該係可以考慮下，係咪可以增加啲咁嘅即係預警系統，咁令到即係尤其是有其他線經過嘅時候咧，大家係唔會有機會撞到人咯。 嗯嗯嗯，頭先呢個就係提到即係乘客喺車尾嗰個緊急出口出去嗰個情況啦。港鐵嘅講法就係話有一段時間差距，就話一啲嘅車務控制中心咧係冇收到指示有乘客入咗路軌嘅咁。其實喺發生意外之後，有呢一個即係車務控制中心收唔到呢個指示嘅情況，你點睇呢一個嘅説法咧？喺意外之後有呢個情況，又係咪可以接受咧？ 意外之後呢，講真，大家前後站呢都應該進入一個緊急狀態嘅，即係唔可能話即係有一個站有架車可能係撞咗埋去，跟住係其他站冇發覺嘅，因為控制中心呢其實應該係收到有車喺前面有出現問題。咁當然啦，喺 佢冇收到乘客入咗路軌啫， 係即係當然啦，即係喺呢類預案裏面呢係要預埋有乘客入路軌嘅，因為在個車廂裏面有廣播，廣播的指示是否清晰，尤其是在這麼短時間之內，車長是不是他的廣播是可以給足指示大家，譬如說他要察覺駕車有沒有火啦，有沒有煙啦，跟住乘客又要預計他肯定會推開一些他們最近的一些緊急出口的。咁所以如果是說即係駕車有事發生啦，跟住又停咗喺度啦，指示又唔清晰嘅時候，你都預計有乘客係會推開緊急出口嘅。咁所以今次佢係冇預計有人走落路軌或者係推開緊急出口咧，其實就我覺得日後係需要檢討嘅。 我補充翻少少咧，即係港鐵嘅講法就係話，由於個列車同嗰個金屬護欄撞咗之後咧，個車頭嘅駕駛室嗰個設備受損，咁啊車長就唔知道車尾門係俾人打開，咁而車務控制中心亦都冇收到指示啦，因為咁就即係有乘客入咗路軌咁。另外頭先你提到嗰一點咧，就係話車長個廣播，根據港鐵嘅講法就話車長當日嘅廣播咧未有充分清晰表達到乘客離開車廂嘅安排，咁啊令到部分乘客喺車尾緊急出口嗰度個車道離開咗嘅。這個解釋又充唔充足咧？因為事後好似有啲報道都提到話當日一啲肇事嘅列車乘客咧，係話當時聽到廣播話一開始就指示乘客由車尾離開，似乎嗰個説法有啲唔相符嘅咁。自己點睇啊？你呢個？ 當日我都有聽過有啲乘客喺傳媒面前係有咁講過嘅，即係佢哋聽到係應該指示佢哋喺邊度離開咁樣嘅。咁事實上有親呢類嘅事件，其實你都預咗有人會推開啲緊急出口嘅。你冇可能喺個預案裏面就係冇遇到啲人係會行緊急出口㗎嘛。因為個緊急出口係所有人都推得嘅，而有意外佢係可以有機會咁樣推嘅。無論係側門又好，車尾門又好啦。咁所以個預案呢我覺得係需要檢視嘅。即係當有咁嘅情況之下，你都預咗有啲人會落路軌嘅。咁所以即係今次你話喂冇收到就當冇咧，咁呢種情況我覺得唔理想嘅。 而家就話即係港鐵嘅説法就話幾分鐘之後發現啦，亦都停咗隔離線嗰個觀塘線有關嘅路段向黃埔方向嗰個列車嘅咁。反應你自己點睇？除咗頭先話其實本身應該一早已經預咗啲人係會落路軌嘅咁，但喺發現之後都有一個嘅緊急嘅做法係做咗啦。點睇港鐵呢一個做法咧？ 即係話佢哋係要發覺有人入咗去，咁可能係有司機係隔離列車嘅司機見到，咦？點解有班人嘅咁？ 咁佢先可能通知翻台啦。咁呢又或者係隔離站見到已經有啲人喺路軌行上嚟喎，咁點解會咁嘅咧？咁先再通知翻即係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先停低啲車咁樣。咁即係話其實可能呢啲乘客已經由即係本身個站行去旺角站啊，咁再行到旺角站先見到咁嘅情況。咁當然成件事係好慢嘅，咁意外就係意外咧，有陣時你一遲咗一分一秒，其實已經都足以係即係攞人命嘅。咁所以呢件事之後咧，我都好希望港鐵咧係做啲比較深入啲嘅即係研究，係咪喺成個預案或者係當有事故發生之後，第一時間要睇邊啲嘢，咁就有個比較好嘅預案同埋做一啲演習咧。對於車長同埋站台同埋控制中心之間嘅溝通係會好啲咯。 嗯，今次嘅事故就導致荃灣線來往呢個麗景至到佐敦站咧係暫停服務超過12個鐘頭嘅。咁應該都預計啊，呢個講法都話預計應該會被罰2500萬嗰個嘅上限嗰個金額㗎啦，會去到咁。你覺得個阻嚇性夠唔夠？同埋而家呢一個嘅罰款懲處機制有冇啲咩要改善嘅空間咧？仲？ 我覺得咧，就而家我哋就正正係政府同埋港鐵喺度討論緊嗰個可加可減機制啦，同埋相關嘅懲罰機制嘅。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去考慮呢類嘅問題。咁不過咧，我哋都要公道啲，就係睇下究竟港鐵佢係投入去做一啲保養啊、維修嗰方面嗰個投入係咪足夠啦？有冇即係按一定程度，譬如話我哋系統老化而係增加啦，咁其實罰佢都希望係即係督促佢係加強一啲嘅投入去做維修嘅啫。咁若果佢有按年增加嘅，咁罰佢就其實又未必係好公道。但係咧，若果我哋罰佢，無非都係希望鼓勵佢去投入更多去做維修嘅話，咁如果罰係有用嘅，咁我哋都要做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港鐵就係一方面佢個招牌都緊要，聲譽都緊要。Okay.另一方面就是那個罰是不是真的看到他的數是沒有擺足夠的資源來做維修咯，我們要檢視這兩件 事。不夠半分鐘怎樣跟進立法會那裡會 立法會12月2號鐵路事宜小組就會開一個特別的議題呢去討論這件事的，到時候我們委員都可以提問。 OK， 好，唔该晒陈恒斌，同你倾到呢度。陈恒斌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咁啊，暂时交咗呢个初步报告之后咧，包括交代一啲事故成因啦，咁啊，港铁就话会喺两个月内咧提交最终嘅报告，并且就话已经成立咗调查委员会，聘请本地同埋海外专家咧协助调查嘅。有关于港铁嘅呢一个嘅事故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树木管理等等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新增2313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328宗确诊，同20804宗嘅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广东疫情持续，新增9822宗本土感染，广州占8700几宗。海珠区将会强化部分区域的疫情防控措施，延长到星期六的午夜。荔湾区亦都决定今日起在全域加强社会面管理，中小学和幼儿园暂停返校和面授课。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等的行业，其余的场所暂停营业。重庆新增超过4000宗本土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40%。北京新增本土阳性个案再反弹，合共有434宗感染，76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美国中期选举，外电和多个美国传媒都推选共和党赢得435席当中的218席，以微弱的优势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而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就继续控制参议院，意味美国政府可能形成分裂的状态。

东区海底隧道过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就排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另外反方向去返旺角落宏照道的支路比较挤塞，龙尾就一节过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新界区宝林北路来回方向近住景明苑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九十年代延续至二零二零年，前后近三十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途径。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一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2022年11月17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公众溜冰场及电影院维持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新增6656宗确诊，多八人离世。港铁调查列车油麻地站严重事故，涉路轨护栏装置移位。G20 峰会宣言，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啱啱嘅星期日咧，港铁荃湾线往中环方向去到油麻地站就一个出轨嘅意外，咁啊初步而家调查个原因咧，就系话同一个嘅金属护栏移位有关，导致同列车嘅右边有碰撞嘅咁。政府咧都有回应到港铁嘅初步报告，就话正审视报告内容啦。运输及物流局咧已经要求港铁即时检视处理突发事故嘅安排，保障乘客安全等等嘅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另外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嘅事故。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张连生。头先提到呢一个金属护栏移位，就话喺隧道入边嘅一个长7米、高2.4米嘅一个护栏啦，就同个列车有个碰撞，咁啊导致头卡列车个转向架偏离路轨啊咁。你自己估计咧呢一个嘅护栏嘅移位嘅原因系啲咩咧？同埋咧，大家都有个疑问，就系佢唔系一个头班车嚟噶嘛？去到当日朝早9:30左右先发生个事故嘅，点解去到嗰个时候先至出现话呢一个？护栏移位而撞到个车厢嘅咧？ 应该咁讲啦，呢个护栏都系比较大嘅一个设备嚟嘅，7米乘2.4米啊。咁应该比较即系稳固嘅装置啦。咁会导致个移位咧，不外乎系安装出问题啦，或者系用得耐啦，有啲金属嘅生锈或者金属断裂啦，又或者系。维修嗰时有人喐过呢个护栏咧，佢再安装嗰时咧就未安装得完善啦。咁呢都系呢几个原因嘅啫。咁啊，港铁冇交代咩原因啦。咁都好难猜想系其中边个出现问题啦。咁啊，你头先讲话点解唔系头班车出现问题咧？咁其实因为呢个可能只系松咗啊。譬如你安装一啲嘢唔稳固嘅话咧，佢震动嗰时咧。佢鬆咗就未必喺即時發生一啲問題嘅，咁可能係嗰度講緊當朝早咧到9:30發生事咧都有幾十班車嘅，咁可能係已經係即係 一路嘅震動導致到喺嗰班車啱啱恰巧發生事故咯。 嗯嗯，你自己了解咧呢一個金屬護欄咧，係咪同即係個路軌嗰個列車係好接近嘅咧？嗰個位置，同埋呢一個護欄個移位嘅幅度，即係佢用移位去形容啦。但係所謂個移位嘅幅度係去到幾大先可能同嗰個列車係有個碰撞出現？ 一般咧，如果喺路軌旁嘅設備咧，離開嘅車身咧都有一段距離嘅。都有幾十個 cm 以上，其實都好遠下嘅，即係足夠離開個人嘅距離以上嘅，因為要預計個車有個幅度啦、擺動啦，亦都係預計即係最差嘅情況，應該呢啲設備都唔會揩到架車嘅。咁所以呢個都佢所謂移位嘅幅度咧，唔係即係少少喐咗，而係一個即係可能成件嘢跌咗落嚟，又或者比較大。比較大幅度嘅移動先可以發生呢件事嘅。咁一個咁大型嘅嘢，如果係跌咗落嚟嚇，譬如一個即係可能我估計一個護欄啦，係喺佢李嘉潤嗰幅圖嗰度顯示咧，尋日就係、是、一個軌道旁嘅裝置，大型嘅裝置。咁佢通常咧係好似一個山窿裏邊嘅裝置喺裏邊。咁出面咧會有個欄杆或者一啲防護裝置咧，就令到即係工作人員做嘢時咧就唔會錯誤地走進路軌裏面咁啦。咁呢個比較大型嘅裝置，咁呢個裝置跌落嚟咧都係一個比較少發生嘅事，同埋都唔係輕微移位噶啦，係成件嘢喐咗噶啦。 以你嘅認知，呢一啲嘅護欄啦，或者金屬裝置咧，係咪每晚或者就算唔係每晚咧，係咪會定期係會檢查一下啊？佢嗰、那個情況係咪妥善咁樣擺喺度啊？係咪妥善咁樣嘅安裝啊？咁同埋係咪一望就望到咧？如果有所謂嘅移位， 應該呢啲固定裝置咧，其實就唔係好需要好頻密地去檢測嘅。因為呢啲裝置裝好之後咧，應該就唔會再喐佢嘅。咁當然啦，有裝拆咗之後，咁係咪再有一個復檢，令到即係檢測佢係咪安裝穩固啊？呢啲係另外一件事啦。會唔會好即係每晚去巡查？其實唔需要嘅。呢啲其實同喺路邊嘅欄杆作用差唔多嘅，防止走出去嘛。咁都唔使成日每日去做咯。咁呢個因为他都有定期做，但几长的距离呢咁就唔知道啦，要问一问港铁啦。 如果有啲意见就话啊，需唔需要有啲科技或者有啲监察装置，如果佢移位咗就即刻知道嘅咁。有冇需要咁做啦，同埋如果要咁做系咪都涉及个范围都好大 呢？其实一有呢啲科技嘅装置梗系最好啦，更加安全啦。咁亦都系涉及其实喺轨道旁边好多好多嘅装置嘅。大型嘅咁根據港鐵嘅講，就起碼38度，淨係荃灣線啊，或者喺隧道裏邊啦。咁安裝嗰度咧係情樣咧？係一啲閉路電視，定係一啲外線啦，其他裝置咧？咁呢個都需要港鐵去即係研究一下，或者揾啲專家去做一啲深入嘅研究，邊個最好嘅方案咯？ 另外咧就除咗講話今次發生呢件事嘅原因之外咧，另外就係疏散嗰個情況都有關注。尋日港鐵咧就解釋到一個情況，就話車頭因為即係撞毀咗啦，那個駕駛室受損，咁就車尾出口打開之後咧，那個警報就冇傳到去個車長嗰度咁。以你所知係咪都？即係如果緊急嘅出口係被開啟咗之後啦，駕駛室同埋嗰個車務控制中心係會同時收到通知，定係唔係嘅？以你所知係咪係點樣嘅個做法？ 因為呢個係第一代嘅列車嚟嘅，咁我就唔知道佢有冇裝到一啲直接嘅裝置啦，係令到控制中心可以收到呢個信號啦。應該比較新一代嘅列車就有呢啲嘅設備嘅，咁呢個都要港鐵去證實啦。我又咁樣覺得嘅，因為咧個車長咧當時可能已經係離開咗駕駛室去幫緊車頭嘅乘客去疏散嘅。咁未必喺駕駛室，可能睇即係唔會睇住個顯示啦。咁係咪知道咧？咁又係要港鐵去證實佢究竟嗰時車長做過啲咩嘢？咁同埋一架車佢做緊一啲疏散嘅動作，咁冇理由再睇住個標板啦。咁亦都可能都未必會知道後面發生緊咩事嘅。 OK， 另外即都係又係講到啦，咁樣點防止呢個情況呢？係咪有人要開咗呢個嘅緊急出口嘅時候，有啲嘅感應器或者有啲閉路電視，係咪都要睇住個隧道入面係咪有乘客喺入面行緊啊？同埋另外啲講法就話啊，即係其實個隧道入面冇光㗎喎，呢個嘅情況喺發生事故之後又係咪正常嘅呢？咁點睇呢啲講法呢？ 隧道裏面呢其實一般就唔使開燈嘅，因為個車車頭有車頭燈啦，咁亦都唔會預計有乘客喺度行嘅，或者有其他人喺度行嘅。咁一般如果有人喺裏面行咧，有啲隧道燈會開翻。咁當時因為所有控制中心啊、車站啊都唔會知道有人或者唔會預測有人喺裏面行緊，所以未開燈咧，呢個正常嘅。咁其實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可以改善咧？可唔可以裝啲閉路電視咧？當然可以啦，咁但係亦都涉及係咪即係好常用呢啲嘅設備咧？咁裝咗喺度，如果係幾十年先用一次，可能就成本效益比較低。呢、這個都要港鐵去研究一下，究竟係點樣處理會比較好啲？我覺得咧就係、是當然有最好安全設備，用一個對乘客嘅安全保障會高一啲啦。 OK， 好，唔該曬張連生，同你傾到呢度。張連生係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咁啊，講到呢一個星期日喺油麻地站發生嘅呢個港鐵列車嘅事故啊，咁啊，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由資深媒體人袁國寶撰寫嘅《拼多多拼什麼》呢一本書，讓我哋從該公司嘅商業模式同埋營運管理嘅邏輯入手，睇佢點樣發展同埋成長，同傳統社交電商平台有咩嘅唔同。 拼多多以一種創新嘅商業模式，緊密結合咗社交同埋電商平台，通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等新興技術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以百億補貼、幫忙砍價等方式提高用戶的依賴性。儘管電商平台市場競爭激烈，但是這間公司把握住下沉市場的機會，以及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群體，在競爭之中洞察並且把握住機會，殺出重圍。 除此之外，拼多多更是立足農業，依靠住佢嘅數字技術推動農產品嘅銷售嘅轉型，支持農村產業轉型升級嘅同時，亦將更實惠嘅農產品帶俾廣大嘅消費者群體。拼多多拼什麼呢本書亦解讀咗佢嘅成長。 首先，佢係順應大眾消費趨勢嘅，並且喺呢個基礎之上進行咗社交電商模式嘅創新。大量用戶嘅快速推介流量以及累積離唔開呢一種創新。不过在这一步之后，他们需要关注这些流量的转化，吸引和保留核心用户，以实现流量持续和有质量的增长，并思考如何扩大利润转化率。 我们可以发现，淘宝和京东在这几年分别推出淘宝特价版和惊喜，以及其他公司也都有类似的社交电商平台和拼多多去竞争。这些平台各有特点，未来的发展是怎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拼多多拼什么》，作者袁国宝，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議員咧就喺立法會咧係書面質詢啊，問到有關於咧現時法例就規定組織或者參與舞獅舞龍呢一類嘅表演咧，係需要獲得警務處長咧運用決定酌情。運用絕對酌情決定權咧，係發出一般或者特別許可證。咁啊，認為對於一啲龍獅運動嗰個發展咧，都有啲嘅影響嘅咁。保安局方面咧都有回應，就話現行嘅許可證咧同埋相關嘅豁免制度行之有效，亦都有實際需要。亦都話當局咧係無意窒礙呢個舞獅活動嘅正當發展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誒，早晨，早晨， 早晨，劉志鵬，點解你會提出呢一個質詢嘅咧？ 其实呢个问题我其实好耐之前已经提出过㗎啦、即係当年即係仲係一个市民嘅身份嘅时候呢、就都唔係嘅，我喺屯門做區議員嘅时候呢同我哋啲即係警方嘅朋友都提过呢样嘢。 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在哪裡 呢？原因其實是這樣的，即當然普羅姆斯我們經常都見到，即我們當年我服務的大學有個師隊的嘛，我發覺即大學有師隊，中學有，小學都有，幼稚園都來姆斯了，咁我覺得呢成件事呢就係即係同嗰個可能中國文化嗰個關係係密切好多嘅。咁當然我明白，即係警方喺若干年前啦，講緊幾十年前呢，喺個社會唔係咁即係安寧嘅時候呢，咁舞龍舞獅可能係同即係一啲嘅唔係咁恰當嘅正當活動有關嘅，咁佢哋需要佢哋去登記啊，即係攞呢個許可證啊，係有歷史上面嘅淵源同埋有需要。咁但係咁多年之後呢，我哋發現即係呢樣嘢係咪即係有叫做檢討或者係有即係修訂嘅必要呢咁係囉。 我想同佢講嗰個數字上面呢，因為佢都有提到話警方頭九個月就接獲64宗嘅舞獅活動許可證申請，都有8宗係反對，那個數字上面算唔算多？如果係有咁即係都有相當嘅數字係反對，係咪都反即反映都係有一啲原因喺度嘅 呢？我哋想知道呢，反而佢個即係我個質詢佢冇答我嘅問題，就係、是、即係我想知道佢哋即係過去譬如5年啦，喺佢發出嘅許可嘅個案裏面呢，究竟有幾多宗呢係攞咗個許可之後去舞龍舞獅，然後出咗一啲即係警方唔能夠接受嘅一啲嘅情況出嚟，或者都違法嘅情況，咁呢方面佢冇答到我嘅。 嗯， 啊，即係佢唔發俾人哋，點解唔發咧？我唔知道啦，係咪人哋嗰個係冇咩，即係唔係一個有即係登記嘅組織啊，或者諸如此類啊？我唔知道，佢冇講嗰個背後嘅原因。 嗯、 但我想知嘅都唔係佢發唔發嚟，而發咗即係有冇違規嘅，即係會唔會？因為你大家睇到咧，而家即係比較有趣嘅情況就係我哋一年四季重大嘅即係國家級又好，或者香港嘅慶典啊，官方嘅咁、你舞龍舞獅啊都要去差館咧攞個許可嘅。咁、最特別就係、是、即係差館裏面咧，佢有啲活動咧就整兩頭獅嚟舞下啊，都要去攞嘅。我覺得呢件事咧就係、是、似乎即係個時代嘅發展咧。就已經即係我哋唔係用呢種方式啊，或者種眼光去睇舞龍舞獅咁樣，就應該要調整一下嘅。 嗯嗯。不過其實我見佢嘅講法都係法律規定喺公眾地方組織或者參與舞獅舞龍嘅表演先至要呢啲許可證。其實喺其他運動，如果你喺公眾地方，可能都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噶嘛。其他運動喺一般室內或者私人地方做都冇限制，同樣舞龍舞獅喺私人地方做，佢都冇限制你要攞許可證，係咪可以咁講呢？ 都可以，但我哋譬如話，我哋出去踩單車啊，我哋出去即係跳廣場舞啊，咁諸如此類咧，即係其他類型嘅呢啲，即係你當係運動啦、我哋都唔覺得係會需要有個許可證咯。咁但係呢個當然係翻到六十年代嘅時候嘅，即係有啲個案，即係有我睇翻歷史，即係我教歷史我知道咧、就由嗰陣時咧就引入咗呢個許可證嘅呢個做法嘅。咁、但係你譬如你十個人走去揾個地方啊學踢波咁樣，咁你冇需要攞個許可證㗎，係咪啊？我哋細個成日做呢樣嘢㗎啦，咁到而家都唔需要。所以呢個如果我哋將佢睇成係一種體育運動或者同文化有關嘅活動咧，我覺得就應該要檢視一下。譬如特別係嗱，我哋知道一啲情況，就舉個例啦，即係曾經香港都有報道嘅，就係喺東南亞嗰啲華人社會咧，佢哋做咗一個研究嘅，即係新加坡嘅地方，就話啲青年咧、青少年咧，佢哋參與咗呢個活動之後咧。啊！佢哋嗰個即係品格行為咧，係端正咗好多嘅。 嗯 哼。咁呢個其實喺我同啲龍獅有關嘅嗰啲師傅啊，組織佢哋傾嘅時候咧，佢有同樣嘅一個講法嘅。咁亦都睇到咧，而家更加多嘅係啲學生咧，就係參與啲女仔就係打鼓啊，佢唔夠力冇個師道咧。 有啲龍獅隊嗰啲學校。 係龍獅隊嗰啲啊，咁佢哋都會出嚟表演嘅。即係其實即係當然訓練嘅時候匿埋咁，即係唔使攞牌啦，唔使攞 permit。但出嚟嘅時候咧，無論嗰個活動嘅咩性質都好啦， 佢都要攞一個許可證嘅。個許可證都幾多手續嘅，要全部人報曬上去啊！成龍獅隊所有人都要有名擺到，即係類似咁嘅嘢。我覺得係即係唔係話障唔障礙成個活動嘅發展㗎？咁樣講咧，其實呢件事就有啲即係不合時宜嘅，都不合情理嘅。我覺得即係香港，既然講到我哋而家又即係又開新篇啊，咁樣好似講到我哋咧就要行一個新嘅方向，新嘅香港。咁我覺得呢一類嘅事情咧，係咪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咧，即係檢討一下，係有個即係追上時代嘅咁樣嘅一個檢討或者一個調整啦。 Okay. 不過我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提到話，即係你就覺得係而家呢個做法不合時宜啦。佢就提到話有關政策嘅目的咧，係防止不法分子牽涉喺呢一類活動。頭先都講咗噶啦。咁但係你另外再提到嘅就話，確保呢一啲活動唔會影響公眾秩序，包括導致交通擠塞、噪音滋擾等等。呢啲又係咪考慮咧？即係如果係涉及到呢一啲嘅影響，要申請個許可證又係咪有一個需要喺度咧？除咗話先話涉及到係啲係咪黑社會啊，或者一啲不法分子啊呢一類活動？ 我哋知道一樣有啲情況咧，就係、是、你要喺街嗰度咧，佢可能需要都唔定。譬如話，即係天牛彈巡遊啊，咁樣喺度街度乒乓啊，咁樣啊，由一個好遠嘅地方一路掃操過嚟，呢、這個可能係會有啲滋擾嘅。咁啊，一般情況我哋見到好多舞龍舞獅嘅活動都喺一個特定嘅場所裏面啦，咁、即係等於。譬如喺學校，你如果喺個操場上面，你有一個咁樣嘅表演咧，其實你都要去登記噶，係嘛？因為你係公開表演俾好多人睇嘛。咁喺學校範圍，咁你打锣打鼓呢啲學校樂隊都會做噶啦，嚇、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要考慮就係咪所有發出聲響嘅活動咧，我哋都要考慮要攞個許可證啊嘛。係嘛？即係我哋覺得成件事咧。當然大家明白這個就是跟當年黑社會的活動有關係的，但是到今天我們是不是還是這個這樣的、就是、處境呢，是不是還是不是很多非法分子利用舞龍舞獅 在很多時候都會、就是、對市民造成滋擾啊，這樣做些非法行為呢，這個是需要研究一下、檢討一下， OK， 好，唔该晒刘志鹏，同你倾到呢度先。刘志鹏咧就系、是、立法会议员啦，提到有关于现行法例咧，就规定组织或者参与舞龙舞狮呢一类表演咧，就要去需要得到咧系警务处长运用绝对酌情决定权系发出嘅一般或者系特别许可证，咁就系认为对一啲龙狮活动嘅发展都会有影响啦。咁保安局局长咧邓炳强都提到话，舞龙舞狮活动咧系独特嘅性质啦，就当局有必要确保呢一类活动咧公众场所做嗰阵咧系唔会系。扰乱到公众秩序或者影响公众安全，其中查核所有申请和参与人士的刑事定罪记录，对警方的评估是有用的参考，去考虑活动是否涉及一些不法分子或者被用作掩饰非法活动的。讲到这个情况，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拜拜。